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满。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庆假期共有12部影片上映，其中最受关注的有4部，分别是由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犯罪动作片《无双》，张艺谋执导的古装片影，开心麻花新作《理查的姑妈》，和包贝尔的导演处女作《胖子行动队》。论演员阵容的豪华程度，《无双》能拔得头筹。影片集结了周润发和郭富城两人当主演，还有张静初、廖启智、冯文娟、王耀庆等演员加盟，导演则是庄文强。从题材上看，影片讲的是犯罪天才与造假天才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周润发和郭富城在片中的真实身份和互相较量成为片中一大看点，也为影片最后的重重反转埋下了铺垫。张艺谋的新作影则采用实力派演员和新生代演员组合的模式，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王景春和关晓彤、吴磊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古代的关于真身和替身的故事。邓超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体重相差20多公斤，塑造出了两个从外貌到性格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与影片同步上映的还有纪录片《张艺谋和他的影》。继《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之后，开心麻花再度发力国庆档，推出新作《理查的姑妈》。影片在延续开心麻花一贯的爆笑喜剧风格之外，还将讽刺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融入剧情。从前两天的票房成绩来看，本片暂时排在票房冠军的位置。首次当电影导演的包贝尔奉上的《胖子行动队》同样主打喜剧风格，还加入了动作特工元素。影片由文章和包贝尔主演，还有郭京飞、文俊、宋佳等演员加盟。除了这四部大片，马伊琍、姚晨同台飙戏的剧情片《找到你》传递母爱的力量和温暖，王力宏、宋茜主演的奇幻片《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更具少年气。动画片《新灰姑娘》《嘻哈英雄》《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和宠物题材电影《营救汪星人》则比较适合儿童观影。百老汇创意舞台秀《破铜烂铁》正在保利圈上演，演出当中演员将用火柴盒、垃圾桶、扫帚、椅子、报纸、篮球这些生活当中最普通的物件击打出动感的节奏。他们还会化身为街头不起眼的小人物，用丰富的肢体语言和生动的表情诠释近似于卓别林式的英式幽默。新国剧《西游记》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讲述了玄奘赴西天取经，历经9981难的故事，剧中融合了京剧、昆曲、傩戏、变脸、古琴等传统元素。本月5号到7号，由李宝春导演编剧、著名演员何赛飞、金世杰等主演的戏剧音乐剧《杨月楼》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继续是大晴天，风不大，空气清新，扩散条件非常有利，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光照充足，外出要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滴， 有声有色， 戏。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国庆快乐，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这几天大家有没有追剧啊？我们陪大家追剧呢，也追了三个季度了。今年啊，尽管视频网站播出的网剧很多，也比较吸引人眼球，但是呢，通过电视台来看剧依然是主流。 对，咱中国人其实有这种客厅文化，比如说吃完晚饭之后溜溜弯回来啊，或者说吃过晚饭之后直接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聊聊天啊，看看新闻联播呀，就手看看电视剧啊，这是大多数中国家庭都非常习惯干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观众还是比较习惯通过电视台来看剧啊，不是在电脑或者是手机这种比较小的屏幕上来追剧。所以呢，我们在讨论电视剧市场的时候呢，也是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些卫视播放的电视剧。但是啊，你说这2018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了，在卫视上星平台上播出的这些剧啊，还是没有爆款，缺乏热点，大家的满意度也不是很高。 对，这是几个关键词，没有爆款，缺乏热点，观众满意度不高。这是整个2018年过去的四分之三，整个电视剧，尤其是卫视播出的电视剧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回顾一下这前三个季度各大卫视在首轮剧数量还有题材以及竞争力、独播的热门电视剧以及联播热剧和周播热剧等六个方面呈现出的特征。 嗯，要回首今年的电视剧啊，其实四月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就是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晨曦在全国电视剧创作规划会议上其实进行了一个重要的部署，他就明确提出来了，现实题材是未来电视剧创作的主流。 嗯， 那么这次讲话呢，不仅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生产和播出起到了指导作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上半年市场的风向，就促使国产电视剧进行了一个新一轮的深度的转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今年卫视播的新剧确实比往年少了很多。近两年政策的限制、网络平台的竞争，再加上买剧的成本提高，所以啊，首轮新剧播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在卫视荧幕上的数量减少了。比如说吧，卫视开播的首轮新剧在15年上半年是超过110部，到了16年的上半年呢只有100部了，17年的上半年还不足80部，今年上半年更是少得可怜，才不到70部。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不同卫视啊，有能力播出新剧的数量它呈现一个分化的趋势。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湖南卫视、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这些一线卫视播出的新剧数量还是有保证的，但是2、3、4线的卫视就捉襟见肘了。 还有四线卫视呢？ 我觉得啊，就除了我刚才说的一线啊，剩下就是2、3、4线的了啊。这些卫视就捉襟见肘，因为太贵了，买不起。那对于有些卫视而言，有新剧可播就不错了，质量上你还挑什么挑啊？更多的3、4线卫视，今年上半年是一部新剧它都没有播 啊。今年上半年，超过一半的卫视是没有买剧。一线卫视当中呢，中央台8套播出的量是最大的，10多部。像安徽、山东、湖南、江苏、上海、浙江、北京，还有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都不少于6部，这些还算是多的。 嗯，说得过去。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卫视播剧的重点题材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嗯， 什么变化呢？可以用4个字去概括，叫弃古从今。 原先占据各大卫视的古装剧可以说完全偃旗息鼓了。卫视首轮剧首选贴近当代人生活的那种现实题材剧比例呢也超过了60%，相比去年同期是有所上升的。古装剧从去年上半年约占20%的比重，到今年上半年根本就没有，到了第三季度进入暑期档才有我们看到的啊，卫视播出的什么《天盛长歌》《舞动乾坤》《香蜜沉沉烬如霜》这几部古装玄幻剧才登场。 对，其实古装剧啊历来都有一定的政策对他们加以限制，但事实上呢市场需求还是在的，上半年缺少这个品种出现了空缺，那么就为网剧打开了方便之门，再加上像《延禧攻略》啊《如懿传》这样的剧目爆红，所以说可谓在下半年的时候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 对，这两部剧出现啊，尤其是《延禧攻略》的出现，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古装剧啊，也不能没有，也不能太多，所以今年呢，我觉得这个量刚刚好。 刚刚好吗？不是，你不是说都看烦了吗？ 就是这个《延禧攻略》跟《如懿传》连着在一起播就有点腻。 它不是连着，它是压着播的。 啊，对，还有一些重合。这个就有点接受， 就讲的是一波人的两个故事， 用现在的话来说啊，叫一鱼两吃，一个乾隆两种活法。 我以为您抑郁了呢。 哎，刚才你说弃古从今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弃古从军呢？今年的军旅题材不太多啊。 嗯， 那如果跟这个比如说战争啊跟这个挂点钩的话，今年还有一部不错的戏。 对，我们也追过啊，这是跨年剧，有搭档看得特别入迷的《风筝》。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主题曲。 没有相约，何时再见？红色的梦，白色的夜。两个世界不能连，谁将一切改变？天上人间，声声唱，对你诉说思念。硝烟散尽，海风难，听着哭泣，一人。等着我回来，梦醒不徘徊，往事如烟，尘封依旧，反复出现红色的梦。白色的夜，相伴着你，浓墨轻身，款款脚步，翩翩舞，你还是那。 现在大家听到就是今年播出的跨年剧啊，从2017年一直播到2018年的谍战戏《风筝》的主题曲，黄大炜演唱的《告别》。 嗯，那《风筝》其实是今年前三个季度，别看是跨年啊，但是它是前三个季度收视率最高的一部卫视播出剧目。 嗯，刚才我们说了各种原因吧，今年卫视播的新剧确实少了不少。那么从卫视首轮剧的播出方式来看，也有一些变化。第一个就是 各大卫视啊加紧了对新剧的独占性和垄断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剧就少，可选的余地就窄了，所以每部剧都事关他们全年的这种收视排名，所以每部剧都要精耕细作，好好营销。为了避免出现竞争短板，这些剧啊更倾向于在这些平台上独播，比如说某一家卫视就播某一部剧啊。今年上半年卫视晚间的这个黄金时段的首轮剧大有70%采用这种独家首播，这比2017年上半年是整整提高了10%。 嗯，还有一个趋势啊，就是联播平台趋于固定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观众经常可以看到，哎，有两家卫视同时播一部电视剧，这就是所谓的两台联播。那今年这个现象是非常的明显的，就卫视们更热衷于，哎，咱俩你看旗鼓相当，势均力敌，那咱俩一起买一个，咱俩联合购买一个电视剧呗，咱们分担成本，而且呢也能形成这种收视的合力。 谁说来着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不变的利益。原来啊，这些机构都是竞争对手吧，是吧？你也出一个好节目，我也得出一个好节目，你那个广告创收了，我这也不能够示弱啊。但是现在呢，他们算是 联合，此一时彼一时，是吧？ 那么像北京啊、上海啊、浙江啊、还有江苏啊，这几家卫视经常形成亲密的联盟关系啊。那结合播出的剧目，大部分呢也是比较有收视潜力或者是卖相的一些热点剧。 嗯， 像上半年北京台和东方台最为亲密，这个关系啊体现在他们一起播《美好生活》呀、《好久不见》啊、还有《破冰者》呀、《归去来》啊、《脱身》啊等等。那这些戏反正褒贬不一啊，但是你看他们在一起的这种行为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嗯，而且合作的次数也是比较多的。江苏卫视和上海东方卫视呢联袂播出了《恋爱先生》《一路繁花相送》这两部剧，其实我们都追过，前者市场表现是不错的。那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联合播出了《南方有乔木》还有《下一站别离》，虽然收视率较之前来比呢是低了点，但是也有一定的话题热度。 嗯，像一些二三线卫视播出的大部分是社会伦理呀、传奇呀、反特谍战呢等等啊，这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类型剧。你比如说山东卫视比较好合作，它和湖北卫视推出了三部剧，魔都风云、硬骨头之绝地归途、勇者胜。咱都今年没关注啊。他还和天津卫视一起播了《越活越来劲》、养母的花样年华。 对，这都没看过。像安徽卫视啊，分别和天津、湖北卫视，他们联播了什么呢？幸福照相馆、新万家灯火。黑龙江卫视和重庆卫视联播了《铁核桃之无间风云》。贵州卫视和辽宁卫视联播了《热血勇士》。就是不同 level 的卫视啊，咱们看看咱俩旗鼓相当，那咱俩就合作。那比如说我高你低， 我知道， 我可能也就不找你。 这好学生一起玩呗，是不是？我们这成绩差的，我们自己玩呗。 就学渣，也不能说学渣。哎，我不嫌弃你学渣啊。 啊，没有说你一帮一对红的吧？没有， 没有，咱俩就一直你帮我嘛，咱俩一对红。 哎呦， 嗯， 你这当老师面说的吧？底下就不理我了。来，下面我们来说说电视剧的题材。题材很重要啊，卫视播什么题材的剧，就说明观众对什么题材感兴趣。这题材的变化呢，也反映出观众口味的变化。制作公司和播出方对题材都特别关注。那和以前相比啊，今年在这方面有几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就是题材的集中度特别高，你像都市生活、言情、什么军事啊、反特这些，播出的比重都超过10%，是前三个季度的大类题材。总体占比啊，这加一块啊，超过了65%，这比2017年前三个季度这些题材加一块才62%的这个比重又多了一点。如果你再细分的话，你发现都市生活和言情为主的戏比重最高，这加一块呢能够占到总量的1/3，而其中呢都市生活剧又更高，它大概是占到16%左右。所以说，大家买剧呢就是。不能冒风险呗，那既然播这个最稳妥，我们就播这些呗。 嗯， 啊，更保守一些。 其实隶属一下我们前九个月追的这些剧，确实是都市生活剧，当然我们这个题材也更加好在节目中展现啊，说的是最多的，追的是最多的。那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卫视首轮播出的新剧，它比较注重题材的软硬搭配。 软硬，哎， 这个软硬是啥意思呢？比如说反战、 谍战剧还有警匪这些烧脑的题材就属于比较硬的啊。那在上半年上升的势头是比较迅猛的，前者比重突破了10%，后者也是增加了近2倍，就说明卫视在购剧的时候他其实考虑了，比如说我的观众里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他是有偏好的，他还是希望我买的电视剧能够打到更多的我的观众群，取得更好的收视效果。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恋爱先生》的插曲《装睡的》。 牵手如何起握手，约会更像分开走，当时间沦为借口，你会否逗留，说要你我不分手，将爱永远的拥有，就是做最好最久的朋友，从此之后勉强的赞同你为何怂恿，我懂想话很想慢很想一吻，可是你闭起眼睛沉默的转身，我心中有再大雨声也要不醒装睡的人，我承认这人生的结论是心冰冷怎么给别人体温，再爱他不爱你都无从来就没有念就能维持多久的朋友，沸腾之后双眼的微红，装笑的脸孔谁懂，想疑问，可是你闭起眼睛沉默的转身，我心中有再大一声你要不醒装睡的人，我承认这人生的结论是心冰冷怎么给别人体温，再爱他不爱你都不 难。听这恋爱先生的插曲装睡的人还是会想起电视剧中的某些情节。我问我搭档一问题，咱追剧这么长时间了，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2018年的电视剧是哪一部？ 方正。 除了这个跨年的 和平饭店，你看我都喜欢这种硬题材的。 对，因为人总是向往自己没有的东西。 没错，我就特别想当一个谍报人员，是吧？在 我觉得你 战争年代为我们获取重要的情报， 我觉得你经不住 诱惑 及严刑拷打啊！我觉得啊，我想一下，其实想脑子里还是都市言情剧比较多， 啊、 就有那个有比较帅的男主的那个，我都记住了。 你看， 恋爱先生啊， 喜欢看谈情说爱的呢，就是生活当中是吧？刚才米夏自己说的， 过于乏味，你知道吗？就天天和这种搭档搭，你说我能不喜欢漂亮男主的？ 我们是工作，好吧？ 啊， 工作，你说的是生活剧。对对， 工作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工作占据了生活， 和你一起天天说话的时间比我这个生活中的他时间都要长、 来来你说说， 恋爱先生我记住了 啊， 那里头有靳东，然后还有那个美好生活我记住了，里面有张嘉译， 你看就是还是记住了人没有记住戏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唱歌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金秋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南四环马家楼桥东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主收费站、黄岗桥到沙峪收费站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4度到11度之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比较舒适。今天大气透明度良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 握。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扩大探奇，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国庆快乐，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2018年前三个季度，电视剧尤其是卫视播出的上星剧表现的其实是让人失望的，没有爆款，缺乏热点，观众的满意度也不是很高。那我们继续给大家盘点一下卫视播剧的几个特征。 从题材上来看，由于政策的原因和市场的需求，当代题材已经成为主流。今年上半年卫视晚间的黄金档首轮剧总收视率，但这个也不一定真实啊，反正数据显示就是超过1%的有18部，当代题材占11部，近代剧占3部。 嗯，给大家例数一下啊，就是超过1%的这些电视剧当中您有没有看过的，当然它包括独播剧和联播剧，几乎是各占一半吧。那独播热剧包括娘亲舅大、 谈判官、楼外楼、初心、老男孩、初婚、灵与肉、我的青春遇见你，还有猎豺狼等等。你看过几部啊？ 我看了初婚，看了点儿，老男孩看了一点儿，灵与肉看了一些， 剩下的只是听个名字而已。 楼外楼看了几个片段，楼外楼看了几集， 看的还不少呢。 这么多戏哪看得过来？ 这么多戏咱们看一下啊，它其实分散在八个题材，比如说社会伦理、时代变迁、农村的、军旅生活的、近代传奇的，当然也有我搭档很喜欢的很硬的这种反特谍战的啊。 嗯， 都市生活呢也占了一部，言情剧占了两部，几乎就是 比较分散， 比较分散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呢也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戏，第一部就是一反常态，以男性主角苦情元素取胜的。男性啊这个很少，一般都看女性很悲惨啊，这个经历特别的让人同情啊。那这个戏呢叫娘亲舅大，演员呢也不是特别红的演员，没有明星加持，也没有大场面制作，也没有特别强大的这种宣发推广，但是在央视八套播了之后呢，意外的成为了上半年他们这个频道的收视第一，所以让人有点出乎意料，没想到。 其实这种结局也挺耐人寻味的，是吧？有的时候宣推特别的红火，有的时候哎呀明星加持，可是取得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对，带着那么大的期望去，结果收获了那么大的失望。 对，那第二部要和大家重点提一提的啊，是高度契合中央廉政建设的不忘初心为主题的《初心》，它讲述的是新中国第一位农民将军，不当将军当农民，一辈子不忘初心的故事。它把主题和故事元素结合得非常好，对当下政坛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而且能引发观众的共鸣和那种心灵的触动，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收视率也是很不错的。 那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就是初心的片尾曲，叫《难忘初心》，是雷佳音唱的。总体水平不算太高，但是也有一些相对来说还不错的，比如说美好生活呀、好久不见啊这些啊。美好生活咱们倒是算是完整的追完了。 嗯， 讲的是什么呢？就一个中年男人张嘉译演的，在他的国外婚姻失败之后回到北京，换了心脏重启人生的故事。换心呢这个元素啊，是这个整个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主线 啊，情感点。那么他的这个心脏前主人，或者说呢是捐赠者吧，是一名因公殉职的警察。那么这位警察的妻子李小然演，阴差阳错的呢就见到了张嘉译，于是他们俩之间呢有很多的感情纠葛。要说这样的戏原来的电视剧当中没有设计过，但是电影是有过、这样的设计，我们也说过 换心换脸的 是。 再加上张嘉译本身演技就比较接地气，再加上有宋丹丹在里面， 刀美兰 啊的这样的一个，也能吸引很多的观众，所以这个戏呢在收视上面呢还不错。 我觉得看这个戏主要是看他俩的演的， 主要看他俩， 嗯啊，就是宋丹丹和张嘉译。 是李香染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大家觉得有点太纠结，是吧？看的觉得有点 太沉闷、 太着急。 嗯，对。 是。 还有一部啊，你看我刚才说的是对的，我就记住这两部，这两部收视率果然要高一些啊、嗯。还有一部呢，是我搭档不太喜欢，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恋爱先生》，它讲的是一对欢喜冤家的言情故事啊。那、有一种轻喜剧的方式啊，就是你追剧呢也没什么压力啊，你这个十分钟没看你还能续上。它主要是融入了时尚加偶像的元素，那么这个偶像呢就是这个很多中老年妇女啊，这个的偶像这个靳东。 这个米夏真的是很自黑啊，把自己列入了另外一个这个观众群当中。 我没列入好吗？是你把我塞入的，你以为我说我就列入吗？ 没有，靳东摆三代你不就自投罗网了吗？ 那也有年轻人喜欢呀，是不是啊？这个男主角靳东和女主角江疏影颜值和实力啊都在线，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啊。这部剧也是联播的，就是上海和江苏两家卫视，他呢联手一起买了这个剧，然后一起播，分别获得了1.4 和0.9的这样一个战绩。 反正这个戏呢就是看起来也不累，是吧？也不会让你特别牵挂，哎呀他俩后来怎么了呀，他们为什么他们俩没在一起啊。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高配嘛，就是倪大红， 嗯， 演这个当时男主的爸爸， 是 演技也是很在线 啊。就是你看看也不累，不看呢也不会惦记，但是没什么可看呢不如看看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相对来说比美好生活还是缺少一些这个深度啊，思想性。 哎，我觉得你刚才说那话特好。没事呢可以看看，不看呢也不会惦记，看看呢也不会怎么着。这生活是多么的， 你看 无聊啊， 这是不是说出了很多人家庭的生活呀、啊、 这个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高寿的老人啊、嗯、他的人生观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我不求挣多少钱，我但求活得比你们久 啊。不是，他就是 啊，不是啊，你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谁说的呀？就是他呀，谁来他都高兴、 啊、 谁走他都不惦记，心态特别好。 挥一挥衣袖赶紧走，不带走我家一片云彩。 那继续。 好， 多有文采的搭档。 今年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周播剧。周播剧呢它现在成了 IP 剧的乐园，就是那种从网上买的一些小说版权改编的哈。非 IP 剧呢只占到三席，你比如说现在的古装剧基本上都是 IP 剧，包括湖南卫视播的凤求凰，浙江卫视播的扶摇，还有蜀山战记二踏火行歌，安徽卫视播的莽荒记等等，特别多。他们这些古装剧呢都是改编自很多知名作者的网络小说，有天衣有风、天下归元、还珠楼主、我吃西红柿等等。下面我们来听一下凤求凰的主题曲，白鹿演唱的凤求凰。 昨夜把朝雨惊醒了一你，绵绵密密，绵绵密密，醉在相逢里贴着你，贴着你。有太多诗句遗落在梦里，无限的雨滴沾湿了春衣。淅淅沥沥，淅淅沥沥，洒满了回忆，却是 切为连理想和你共享天际，我在人间游戏，樱花漫过天际，为你吹去长笛，把你收在我怀里，为你吹去长笛，把你收在我怀里。 那其实今年前三个季度啊，次黄金时段播出的当代剧有四部也是 IP 剧，比如说商战剧《金牌投资人》，还有言情剧《我站在桥上看风景》和《泡沫之夏》，当然了，还有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青春剧《遇见最好的我们》，他们分别来自龙在宇、顾希爵、明晓溪、八月长安这些人的原著小说。 和去年同期相比啊，今年上半年周播剧显得星光暗淡一点，收视啊惨淡一点，没有一部收视特别好。稍微好一点的《凤求凰》和《扶摇》呢，也都是，差强人意吧，评价也不是很高。如果要说到刚才米夏所说的次黄金时段最大的亮点，那就是浙江卫视，他们加大了对周播剧的扶持，播了四部戏啊，数量上呢和湖南卫视啊是分庭抗礼。整体收视效果呢跟湖南卫视也差不太多，就是说反正我也得有，是吧，你有我也得有，尽管我也没有更优， 就是大家一片惨淡啊，你也别笑话我，我也不嫌弃你， 这也是一种保守的策略吧。 哎呀搭档，我们都追了三个季度的戏了，追了三个季度的戏啊，说说你的感受。 我的感受就是有点累 啊，有点累啊， 审美疲劳，你想审美都能疲劳是不是啊， 审美当然可以疲劳了， 想想是吧？审美都能疲劳， 那说明你审 美没审美，那还不更累啊？ 哦，就是一直追逐，但是没有什么收获。 哎呀，说的我感觉好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似的。是有你这感觉，就是感觉乏善可陈吗？我也想转型， 哦、 能不看不？ 可以啊， 我觉得今 年，哎，我觉得刚才你说了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说到啊，这个电视剧有一个要提了出来和大家说说的，就是有一个男性主角苦情戏， 嗯， 对吧？娘亲舅大，你刚才提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搭档你要是转，你就往这儿转， 不不不， 因为生活中，你有体验呀、啊， 不不不，我觉得我要转追电影，啊、我特别羡慕张帆他们。我觉得今年电影好追一点。 我觉得张帆和赵亮也不容易，你看张帆越来越清瘦了， 赵亮越来越胖，越来越壮了， 是吧？ 啊，那就是张帆的心血都到赵亮身上去了。 赵亮害人不浅呀、 啊！啊，你看今年电影还是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复仇者联盟》就不说了吧，这种，还有最年初的《红海行动》《战狼》，最近的《碟中谍六》《头号玩家》，一出好戏《小偷家族》《邪不压正》。蚁人二，你都没看吗？水星物语三块广告牌， 我搭档提起这个就特激动，是吧？ 没有没有，要说电影跟你一起说。 别别别别，我配不上您，我觉得您应该找玉树临风的张帆。 不行，我打不过赵亮。你看今年电影这么多，而且每一部都有很多的好评，嗯，都有的可说呀。 我倒不觉得要去追电影了啊，其实每件事物它有这样的规律，比如说今年乏善可陈，那可能是 明年继续乏善可陈， 那可能在后年或者大后年有这种沉寂之后的爆发。 比如说人民的名义是吧， 啊，对啊， 当时就是那样一个情况，就没有谁在做这个现实题材嘛，连投资都拉不到，最后就勉强把这班底凑齐了，结果没想到爆款了。咱俩今年是没赶上这波， 这我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的，不是哪一波你都能赶得上的，是不是啊？ 嗯、是，这就是命。 你不要羡慕别人、 嗯， 你也许只看到了他的光鲜亮丽，他背过身去哭得比你还惨呢。 不管怎么说，2018年就剩下最后一个季度了， 嗯， 我们还是衷心的期待有更多的好剧能够让我们一起把时间浪费在他们的上面。好了，非常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四点有戏，再次祝大家国庆快乐。 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再见。 国庆七天乐，北广购物优惠大让利。